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啊，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保存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